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铲除毒品，结束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是哥伦比亚人民的强烈愿望。哥伦比亚自古有黄金之国的美誉，其咖啡、鲜花等产品闻名遐迩，在发展民族经济过程中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经历债务危机，哥伦比亚是拉美地区唯一没有进行延期还债谈判，能够偿还外债的国家。在改变咖啡单一种植，实行多种经营和出口产品多样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哥伦比亚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消除贫困，振兴民族经济是哥伦比亚人民当前的一致要求。哥伦比亚政局不稳定，成为毒品种植贩卖的温床，自然也就成了毒贩的天堂啊。这几年除了种植制毒外，从缅甸等地偷运了不少毒品，特别是大毒枭机构用毒品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使上万的人染上了毒瘾。多年来，哥伦比亚警方也在打击一直无法抓到机构的克劳迪的证据。史习建问王主任，你什么时候出发？越快越好。东幺号特别小组分批在监视那艘装有4吨海洛因的商船。建子，你在这儿全面把守缅甸毒贩子的侵入，密切注视新佤邦的毒品交易和他们的动向。王建义到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在郊外的一座警察指挥大楼里，与警察缉毒局长维多尔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部署。维多尔提供了一个从海上和河流中偷渡毒品的假情报。哥伦比亚警方查获了一艘反叛武装使用的潜水艇，据称这艘潜水艇可以载运至少7吨的毒品。警方透露，他们是在哥伦比亚的太平洋港口布延纳文图拉查到了这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潜水艇。这艘小型潜水艇长约16米，装备了精密的导航设备，航程可达中美洲。被查获当时，这艘潜水艇正准备进行第一次的运毒任务。哥伦比亚缉毒局长维多尔说，该潜艇是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属下第29支队使用，为哥伦比亚南部的贩毒团伙走私毒品。这艘潜艇可能是近年来被查获的运毒船只中最大的一艘。哥伦比亚缉毒部门估计，这艘潜艇造价大约200万美元，可乘坐5名组员。由于布维纳文图拉地方贫穷，失业率高，因此许多毒品走私团伙选择以此港口作为基地。 哥伦比亚本身也是世界最大的可卡因毒品交易中心，毒品走私团伙逃避当局侦查的手法也日新月异。走私出境的毒品大多经由水路运往中美洲或者墨西哥，然后从陆地走私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同时也是欧洲境内可卡因毒品的最大来源。王万珍获知哥伦比亚毒枭利用潜艇运输走私毒品，让童雪彤立即把这个信息发给了洞幺号特别小组。就在这时，张贵刚接到费新龙从太平洋港的一号海域发来的信息，那艘 AC8401 号商船在一号海域抛锚，没有发现海面有什么异常，但是海上已接近黄昏，天越来越暗。 紧紧盯着，千万别放松，商船在这个海域抛锚一定有鬼，大毒枭机构有装载走私毒品的私制小型潜艇。 张贵刚边开着福特越野车边用微型通信联络不断通话。 我在马卡的路上，翻过山还有20分钟就到，你让吴小芳把目标和海域定位图尽快发给童雪彤，让他卫星定位监控。 一路上，哥伦比亚缉毒特警毛利向他讲述了这一带的地理特点，西部出沿海平原外，为西中东三条平行的科迪勒拉山脉构成的高原，山间有宽阔的原始地域，南部有一系列火山堆，西北部为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冲积平原，水道分歧，湖沼分布，东部为亚马孙河与奥里诺科河上游支流冲积平原。毛利边指边说， 我们走海边那条路10多分钟就到。 天色越来越暗，透过车窗，张贵刚看到海岸一线被晚霞染红，太阳西沉，大海滚动的波浪闪动光亮。这时张贵刚听到童雪彤在呼叫， 洞幺洞幺， AC8401 号商船已定位在你的正南方2500米的海岸，周围2海里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洞幺明白，注意观察商船的前后海面，特别是小型潜艇。 张贵刚话音未落，马上传来童雪彤的声音， 洞幺洞幺， AC8401 号左舷后尾发现异常，有一个长大约17米的海上目标靠近船体。 洞幺收到。 张贵刚开着越野车冲过一片山坡，对身边的毛利说， 看来啊，船抛锚是在偷偷卸货，左舷后边有一个东西靠近。 难道是小型潜艇？ 我们警局跟踪过，在海湾通往密斯河时我们抓获过一艘小型潜艇。 你联络在密斯河一带的警察，让他们密切关注， 我们的目标是抓住毒贩背后的大毒枭机构。 我报告给哥伦比亚缉毒警局。 张贵刚的越野车在夜幕的海岸线飞驰，掠过的一片树林像闪闪而过的投影，他飞快赶到了费新龙和吴小芳隐蔽的地方。 你看，是一艘小艇，已经装了2个大包，分装在艇里。 费新龙把望远镜递给张贵刚说，张贵刚仔细观察了一番，果然看见一艘小型潜艇靠在左舷后尾，正吊卸海洛因。张贵刚叹道， 以前听说过，今天是亲眼见到了。 毛利说， 张队长，我已经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哥伦比亚缉毒警局局长和你们的王主任布置好了，我带人把商船给扣住。 先别惊动，我们是从金兰湾跟踪到马六甲，再跟踪到哥伦比亚，不是抓而是再跟踪，顺藤摸出大瓜。 张贵刚部署， 小型潜艇舱内小，里面最多4个人，过2分钟我先从海里潜到商船的左舷隐蔽，当潜艇关舱下潜时我趁机上去。 吴小芳打断， 那你不成了他们的目标，太危险了。 我在南海多次上过潜艇，熟悉，何况这是小型潜艇，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活动不了，我能对付。 张贵刚对毛利说， 你带着缉毒警和他们俩想办法上到 AC8401 号商船，严格控制那艘船上的所有人。 费新龙从身上取出一把短小锋利的匕首递给张贵刚， 带上它，袖珍型的， 适合在小范围用。 张贵刚最后穿上了海水保暖防护衣，悄悄从海边的一片红树林下海，沿着海的潮汐顺流朝那艘商船的左后舷游去。夜色浓厚，仿佛给海面镀上了一层黑色的保护层。张贵刚在江里和海里曾多次追击过毒贩，早年他在澜沧江一次游泳达7个小时，练就了一身水上功夫。在夜间海游，张贵刚有一套经验，他掌握潮流，顺势浪峰，在起伏中前行。很快，张贵刚潜到了商船的左后一侧，用手扒着，等待上小型潜艇的适合时机。夜幕越来越沉重，海面的浪也黑了许多。小型潜艇收起了吊钢绳，上面有一人开始进入潜艇内，在海面边行驶边关闭舱门。就在这时，张贵刚潜入海面游了30多米后，在潜艇下沉的瞬间，舱门还没关上，他窜入舱里，舱门关上。舱里面有3个人，谁都没有太注意，一名驾驶员，一名轮机店员，另一名就是最后进来的押运毒品的运输总管 C11， 真实姓名叫罗斯。罗斯突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并且看见张贵刚穿着一身防水衣时才反应过来。他紧张地用哥伦比亚土语问了一句， 你是谁？从哪里来？ 张贵刚一听就知道是土语，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他说不了哥伦比亚土语。他用英语回答， 我是监督运输的，从机构身边来，快走。 罗斯一听就知道张贵刚在说谎，而且不会用哥伦比亚土语的根本不是机构集团的。罗斯知道张贵刚一定是国际缉毒警察，他没法掏枪，但在脚下踩了一个报警装置，一盏小红灯闪了3下。突然，轮机店员从背后抓起一把铁扳手朝张贵刚的头砸来，张贵刚头一歪，空间太小，拔出了飞行龙给他的微型匕首，朝后一伸，那个挥铁扳手的轮机店员脖子正好被刺，鲜血喷了张贵刚和罗斯一身，吓坏了驾驶员，他尖叫起来。罗斯也傻了，他转身想用枪，被张贵刚反手一扭，果断地夺过了手枪。 不许动，按我说的做，把潜艇开到你们要去的地方。 张贵刚把枪口对准罗斯，严厉地说。罗斯是个贩毒的马仔，拥有大量财产，养了一大家20多人。他拼命贩毒，跟着机构卖命，为的就是一大家人。他怕死。罗斯用英语说， 我听你的，你要对我们负责，我们不想死啊。 驾驶员说， 对啊，我们只是替机构跑腿的，挣点钱，听你的。 你是 C11 吧？ 是是。 实话告诉你，国际缉毒警察和哥伦比亚缉毒局已经部署了大批警察，你们现在按原地点航行，我不会杀你们。货拉到什么地方？是密斯河？ 是密斯河。 接货的是谁？ 我们有暗河，直接运到机构的暗保地库，是机构的管家克劳迪接货验货。 能见到他？ 有时能，有时他让助理验收。 就去机构的暗保。张贵刚在舱里已启动了卫星导航定位发射点，童雪彤已接收，并直接传给了哥伦比亚的缉毒局指挥中心。王建义和局长维多尔很快做出了2套行动方案，一套由毛利和费新龙、吴小芳抓获了走私毒品商船 AC8401 号船员，开始了跟踪张贵刚潜艇侦查，已经朝密斯河靠近接应。第二方案由王建义和维多尔带领国际缉毒警包围了大毒枭机构所在的暗堡。小型潜艇吃水不太深，仅在海面下10多米的水里航行，速度也只有12节。张贵刚这才环视了一下小型潜艇内部，这种特制的用来运输的小型潜艇在许多国家早期也有，但真正用来贩毒的小型艇要属哥伦比亚。 贩毒潜艇被用来从拉美国家，尤其是哥伦比亚，向墨西哥、美国甚至加拿大运送毒品的情况有过多次记录。同时，这些潜艇通常被称作单程潜艇，因为他们所运输的货物的价值是其建造费的数倍。20世纪90年代曾第一次提到这种毒品运输方式，当时美国在调查过程中抓获了一个名叫路德维希·法因伯格的人，他承认试图按照世界最大毒枭之一帕布洛·埃斯科巴尔的订货从俄罗斯购买865型潜艇，当时这笔交易失败了。但从那时起，哥伦比亚警方多次在境内发现处于建造阶段的超小型潜艇，发现的最大的潜艇有30米长，但是长20米以内可以装载4到10吨毒品的超小型潜艇更受欢迎。美国反毒品专家约瑟夫·尼米奇说，有信息反映贩毒集团拥有甚至完全遥控的潜艇，各种来源的信息反映来自技术发达国家的外国专家积极参与了这种潜艇的设计。考虑到尺寸和使用简单，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以前研制的潜艇，以及前南斯拉夫和瑞典一些现代化的实验型和量产型潜艇，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潜艇原型。哥伦比亚超小型潜艇的建造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消息说欧洲当地的毒贩有可能进口超小型潜艇。张贵刚终于知道了这种小型潜艇用于贩毒的隐蔽性，如果不是从金兰湾跟踪那艘走私毒品商船，在第一时间从海里潜入侦查，又准时登上贩毒潜艇，几乎难以发现和抓获。张贵刚很机智，在上艇后便把自己的定位传给了童雪彤，并且把机扣暗堡的信息也发了出去。潜艇在海底航行40分钟后，忽然张贵刚的耳机在呼叫， 动摇动摇，航向偏离目标暗堡，向东20度，距离密斯河500米，再向前行驶800米。 张贵刚用枪对准航海驾驶员， 你不听话，航向偏离，你不是想活命吗？必须听我的，我有卫星导航定位。 罗斯是个老毒贩，他听张贵刚说得很科学准确，又有外围国际缉毒警察统一行动，难以逃脱，便对前舱的驾驶员说， 约瑟夫，去密斯河，去暗堡，我们认输了。 小型潜艇从海域进入了密斯河，两岸密林丛丛，生长着茂密的哥伦比亚树木。在密河通往暗堡的途中，已经由毛利和费新龙、吴小芳率领缉毒警在布控，每个角度都有枪口对准那片密斯河面。小型潜艇在狭窄的河道下穿行500多米后，进入了一道向山的河岸。潜艇没有浮起，而是在接收信号后，在水下打开了一扇水泥钢铁大门，水的暗道直面而来。张贵刚警觉起来，不停地发出信号。 罗斯说，前面800米就是暗堡头。 码头上有多少人？ 张贵刚逼问。 平时分班执勤，这次有货到站，除了搬运的人有5个人，还有拿枪的3个人。 机构的女管家克劳迪会来吗？ 没有特殊情况，她会验收。你一个人对付不了那么多人的。 不用你担心，你让他们正常卸货验收，只要立功，可以减轻你的罪行。如果你耍花招，我的子弹很快。 听你的，我会配合。 罗斯转头对驾驶员说， 按时间程序浮起，靠暗堡码头。 张贵刚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检查了身上携带的那枚小型炸弹，其威力可以炸毁一座三层楼。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暗堡，从河流中安有暗门，从水中进入一座山里，有一座浮动式码头，紧靠在暗堡一侧，相连的是两个洞。见到小型潜艇靠上码头，出来了4个粗大的男人，从艇舱的内部开始搬运打包的海洛因。这4个人只顾忙着搬东西，头也不抬，也根本不看从艇上下来的张贵刚。 可是张贵刚的出现引起暗堡门哨持枪人的警觉，他握着一支微型奥地利冲锋枪，盯着张贵刚的一举一动。张贵刚看到了暗堡的背面更壮观，水中码头连接山洞货库，在背面的长长通天梯的高层是与山融为一体的建筑，是一个内外两层保护的公寓和酒店式的生活场子。山外有带电铁丝网，50米之间都是持枪把守的保镖士兵。他刚要走进装卸海洛因入库的洞口，被那个警觉的持枪男子拦住，并用一种哥伦比亚土语质问： 站住，你是集团哪个方位的？怎么没见过你？ 张贵刚不想过早发生冲突，他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解决在码头和门前的毒贩，但他想等的人是大毒枭机构的女管家克劳迪，只有抓捕此人才能摧毁盘踞在哥伦比亚最大的毒枭基地。张贵刚反应很快，用半土半英语应道，并指向了身边的罗斯： 他让我帮助他。 持枪男人还是一脸不高兴，听不到张贵刚说土语，更是心仪猜测。在机构集团里有一个规矩，进来的人必须是用哥伦比亚机构家乡的土语说话，一句不会的肯定是生人。持枪男人把枪口对准了张贵刚： 砸，跟我砸。 罗斯赶紧走上前，用土语说： 他是我的人，这些货他帮助的，十分钟我们走。 那个持枪的男人愣了会儿，但坚持要带张贵刚到执勤室拍照记录。其实张贵刚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只要走进执勤室，什么事情都好办。张贵刚跟着持枪男人走去，左手拉了下罗斯，要他一起跟着。执勤室不大，有监控，也有报警器，还有两把长枪，里面有两个人。持枪男人非让张贵刚脱下衣服贴墙站立拍照，但遭到了张贵刚坚决反对。突然两个人上前要强硬绑架搜身，张贵刚见势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忽然持枪男人用枪托要打张贵刚，张贵刚一闪躲后顺手把监控线扯断，踢在持枪男人的头上，猛击他的头部，随即将他抓起再次撞上墙根，他倒在地上没再吭一声。两个执勤人要拿两支长枪，被张贵刚分别打倒，把长枪抛到了桌子底下。两个人用刀朝张贵刚劈来，张贵刚一个下蹲，借两人的冲力将其按到一起，两个人的刀直捅在前，互相穿透了胸膛。突然警报响起，暗堡内外一片混乱。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河北涿郡桃源中，玄德、云长、翼德三人结拜，报效国家。 大哥， 大哥， 古今中外多少事，尽在话说天下中。细细听，慢慢品，咂吧咂吧滋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每天14:30、19:30，话说天下。 得嘞。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